欧盟委员会表示，大部分成员国支持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之前接受病毒检测。发言人说，所有成员国同意在中国取消严格防疫政策之后，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应对疫情发展。欧盟委员会建议的措施亦都包括在来自中国的航班上佩戴口罩，监测来自中国航班的污水，在机场进行病毒基因监测，加强测序等。发言人说，将会根据成员国的意见修改和采纳措施。星期三的另一场会议会有更多讨论。中方昨日表示，部分国家采取针对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缺乏科学依据。中方坚决反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将会针对不同情况，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而古巴西球王比利的葬礼当地星期二在桑托斯举行，经过24小时的公众吊唁仪式之后，由消防车改装而成的灵车载着比利的灵柩离开比利舞会山道士主场维拉贝尔米罗球场，在桑托斯街头穿梭，包括途经比利100岁母亲的寓所，沿途继续有大批民众送别灵柩，最后移送到普世纪念公墓举行私人葬礼。山道士公布，超过23万人在公众吊唁环节来到维拉贝尔米罗球场送别呢位为巴西三夺世界杯冠军的一代球王，包括新上任的总统卢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5702点，跌3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31.15，瑞士法郎0.936，加元1.367，人民币6.917，英镑对美元1.198，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08美元，卖出1837.8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启德隧道啦，观塘方向左转上去宋皇台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马坑涌道噶，就系启德隧道观塘方向左转上宋皇台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马坑涌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另外佐敦的宝陵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宝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长沙环的长发街也都有水管急修，长发街去苏屋村巴士总站方向介乎保安道至到广利道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眨下眼我哋又翻翻嚟午夜十二点呢个时段做我得你都得。曾医生，你有啲咩感受啊？ 呢、这个咪就系人生咯，啊，笑中有泪啊嘛，泪中都系得啖笑，我得你都得。 2023年，我哋转新时段， 1月7号，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 我得你都得。 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呢部系咩嚟噶？ 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系咪用嚟帮一啲心脏出现骤停情况嘅人噶？ 冇错啦，咁你又识唔识用啊？ 我唔识咯。 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署联合制作嘅 AED 知多啲，了解更多关于 AED 嘅资讯。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识用。 节目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都会听到噶，记得 bookmark 定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1月4日，新增16186宗确诊，多75人离世。 有国家要求香港旅客提供检测证明，港府去信表达关注。 香港快运往福冈航班因机舱气压异常折返本港。 欧盟称绝大部分成员国支持要求中国旅客出发前检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近日市面有一啲嘅止痛退烧药，有报道都提到话出现一啲短缺嘅情况。有冇留意类似嘅情况呢？你自己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政府嘅讲法就话咧，市民唔需要抢个别一啲品牌嘅药物。提到呢个扑热息痛咧，呢啲止痛嘅退烧药物咧，其实喺香港咧有700多个嘅已经注册嘅呢啲扑热息痛嘅药品嘅喺度嘅，咁但其他品牌嘅止痛退烧药咧，就系仍然供应充裕嘅，就话系个别品牌有一啲情况嘅短缺嘅啫。咁政府亦都提到咧，就话因应市场嘅需求增加啦，卫生署已经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就话现时扑热息痛咧喺公营医疗系统入边嘅备存量咧系维持5至6个月啊，大约系呢个时数嘅日常使用量。政府亦都系计划加紧采购，考虑将额外采购嘅药物咧系预留俾一啲有需要咧但系冇接受到公营医疗服务嘅市民，例如咧就系可能未能够负担一啲药物开支嘅低收入家庭啦，以及系个别咧因为地区性咧药物短缺而未能够买相关呢啲药嘅市民嘅。点睇呢个做法咧？政府就话考虑紧会系咁做嘅。你自己点睇？又讲到一啲药物短缺嘅情况。有没有留意到呢？你自己的亲身经验又怎样呢？1872311跟大家讲一下。电话旁边就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的。早晨。 早晨，萧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刚才提到说一些药物短缺，尤其是一些退热或者是退烧止痛这些扑热息痛成分的药，有没有留意到类似的情况呢？你自己。 市面嗰個社區嗰個採購真係個需求就大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學會都有睇到市嘅嗰啲大型連鎖店啦、獨立藥房啦，咁無可否認即係嗰啲撲熱息痛啊，或者一啲喉糖啊，甚至乎傷風藥啊，嗰個銷售都大咗好多嘅，尤其是撲熱息痛，其實嗰啲名牌嗰啲真係一盒難求啊，咁但係當然啦，你話會唔會係即係香港人買定一話？香港人就幫國內親戚買咧，咁都有呢個機會嘅。咁所以個需求大咗咧，其實喺個社區方面就比較嚴重啲咯。咁同埋個短缺就喺社區，但係就公營機構就其實正常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啲儲存量喺呢個醫院啦，同埋啲門診啊，專科門診又好，普通科門診又好，個儲存量係足夠嘅。咁同埋最主要，因為醫管局嗰、那個撲熱息痛個來源就喺本地嘅生產商， 而本地生產商咧就應該喺一月中咧就會更加會多啲提供多啲個貨源啦。 OK， 先講市民嗰度啦。如果係因為有啲市民就頭先提到話，可能係有啲自用嘅，有啲就係可能寄去內地等等嘅情況啦。咁有啲市民就可能買一啲嘅退燒藥咧，係所謂看門口啊備用嘅咁。你覺得呢個做法係點咧？其實建唔建議？同埋所謂看門口又應該，如果真係可以嘅話，係即係買幾多先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咧？ 其實嗰、那個基層醫療一個概念咧，就係要令到嗰個香港人或者市民啊，能夠自己有啲小毛病，識得揾邊啲啊醫護人員幫手啊，或者醫療設施。咁其中一樣嘢就買成藥去開門口咧，其實無可厚非嘅，因為佢嗰啲普通傷風感冒識得治理自己，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咁最緊要就係嚴重嗰陣時候去求醫。咁看門口就要話俾市民聽啦，要教育翻佢哋。其實看門口唔使要好大量嘅藥嘅，即係你唔需要成個月嘅撲熱息痛，成個月嘅喉糖或者咳咗水。其實夠五日咧，其實已經足夠有餘嘅。即係你五日都未好翻，如果病情仲嚴重咧，真係要去求醫。咁所以咧，其實就第一要教育市民要即刻儲存藥物，究竟係咩藥嘅，儲存幾耐啦。頭先我講過呢啲。症狀即係輕微症狀啊，傷風感冒嗰啲五日係足夠噶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要教市民唔好囤積啲藥物啊，即係有市慢性病嗰啲我都睇到啦。因為其實而家佢哋有時唔食藥啊，或者佢哋唔係好珍惜啲藥物咧，咁好多時睇醫生嗰陣時候，屋企明明好多藥，佢都起碼攞好多照攞藥去自己儲存啊，呢啲都有一個問題嚟噶。 OK， 有啲報道提到話，撲熱息痛呢一啲成分嘅藥咧就短缺，咁啊啲藥房就改為咧係買啲標榜為感冒藥嘅商品，但係實際就話個成分係不含呢一個嘅撲熱息痛嘅咁。市民其實買呢啲藥嗰陣有啲咩注意咧？有冇撲熱息痛？其實對於一啲病嗰個嘅治療方面係有幾大分別咧？ 當然啦，撲熱息痛係我哋頭痛啊、發燒，冇消炎作用啊，千祈唔好以為撲熱息痛可以消炎。頭痛發燒咧，如果佢賣嗰啲成藥裏面根本冇撲熱息痛咧，其實就已經係唔可以治療佢嗰啲症狀噶啦。咁所以咧就買藥嗰陣時候，第一個 tips 咧，即係個市民要注意咧，就係一就係問藥嗰陣時候先問到一個真係啱嘅即係適合嘅人啊。咁即係譬如藥房有 RX 標誌有十字。中間有 RX 咧，其實你可以問藥劑師噶嘛，你唔會入去問個售貨員，因為其實售貨員佢實答你嘅，啊佢係咪都講啲嘢俾你聽，但係佢哋唔係一個受過專業嘅訓練嚇，咁所以市民可以問個藥劑師，問佢究竟有啲咩藥係含有撲息痛，或者我有啲咁嘅症狀嚇，應該買啲咩藥成藥去食，啊呢個一定要習慣，千祈唔好入到去方便。喺柜台嗰个人系人都问噶嘛、 另外有啲报道就系揾到啲药房咧就未必成盒咁卖呢一啲撲熱息痛嘅药，就可能系散装，有啲甚至话揾到咧一排排卖啦，后面系简体字，冇一啲本港嘅注册编号嘅咁。其实市民系即系应唔应该买呢啲货咧，或者呢啲货系咪所谓嘅水货咧咁？又有冇啲乜嘢即系唔同咧？即系可能喺个成分上面有冇一啲咩唔同咧？ 讲水货先啦，即系譬如有日本字啊、印度字啊，或者一啲即系简体嗰啲咧，佢当然啦，就而家现时真系主咗拆售卖嗰啲咧，就一定系繁体字嘅吓。咁、当然如果除非政府特别为咗紧急使用嗰啲啦，咁但系如果系有啲日本字或者一啲就算系石字包装系冇一个原装盒咧，我哋都唔建议买呢啲，因为其实佢你買真都唔係十粒，因為佢一排一當然十粒，佢都十粒都唔夠，一定要揀一啲有原裝盒嘅排裝。第一，散裝嗰啲唔好買，譬如一個大樽倒俾嗰個膠袋倒俾你買啦，呢啲都係，因為我哋唔知個來源啊。第二咧就唔知道佢嗰個儲存係點樣，因為其實嗰啲水貨都係，因為係運入嚟香港。可能超過已經25度啦，咁變咗嗰個温度嘅變化會影響藥效同埋藥個品質，咁市民要小心啲，同埋而家好多時為咗個即係有啲商人為咗利益咧，就有啲水貨啊，或者有啲可能轉賣啲病人轉賣俾藥房啊呢啲咁嘅啲貨品，咁所以要小心嚇。 市民就喺市面度頭先講話想買一啲嘅止痛退燒藥啦，有一短缺嘅情況啦，唔係咁容易買到啦。政府有個回應頭先就提到話啊，佢哋都係個別品牌係短缺嘅，即係亦都提到話公營醫療系統咧，頭先我哋崔俊明所講係有足夠嘅儲存量嘅。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市民嚟講，佢唔想去公營醫療系統度，好似加重個負擔攞藥，想去市面買又的確買唔到喎。咁政府講話啊，公營醫療系統足夠，其實個意義又喺邊度咧？ 公營系統嘅足夠意義最重大，當然我哋而家 即係東營嘅醫療啦，尤其是第二層嘅醫療，係大部分都係呢個公營機構提供嘅，咁第一層當然有私家醫生啦，如果得嘅當然即係個本身個財政許可可以揾私家醫生去睇嘅嚇，咁減低個公營嘅負擔。但係藥物都係嘅，因為有陣時唔係淨係話睇醫生，有陣時啲病人就純粹嗰啲症狀係好簡單，食啲普通嘅舒緩性嘅藥物，即係破血痛、喉糖、咳水啲。嗱，點樣去到呢啲人嘅手上，尤其是啲低下層或者一啲真係有需要人咧，就其實類似我哋之前政府派嗰啲醫療嗰啲包啊。 嗯 懶人包即係口罩啊咁，因為佢揾翻啲人出嚟，然後真係俾大約係五日到嘅供應俾佢哋，等佢哋安心可以喺屋企自己食一啲普通嘅舒緩性嘅藥物，就可以減低。嗯、因為佢哋冇藥咧，有機會去急症室嘅， okay. 或者去一啲門診、嗯，所以其實早啲揾到佢出嚟，早啲派翻五日藥俾佢哋咧，其實已經可以解決咗一啲需求噶啦。 嗯，即係你覺得派，因為而家政府嘅講法就考慮額外採購啲藥物，就係預留俾某一啲即係買唔到藥啦，某啲地區或者係低收入嘅家庭本身又冇接受緊公營醫療服務嘅呢啲市民。佢講緊係一啲額外嘅藥物，定係你覺得本身儲存開喺公營系統夠嘅呢啲藥都已經可以係派俾呢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咧？ 嗱，要睇翻急切性啦。如果佢真係要好急好趕嘅，咁當然可以喺公營醫療嘅儲存嗰度攞啲出去。但如果佢話我有時間，咁其實一月中咧，其實本地藥廠都會陸陸續續都加大個生產，同埋會供應到啊。咁所以如果能夠等多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咧，其實可以等啲廠有呢啲生產咗新嘅藥物出嚟，然後真係可以揾呢啲頭先提到嗰啲低收入嘅人士。派俾佢哋咯，系啦、 嗯。政府话有五六个月嘅呢一啲储存量啊，呢啲药物其实系咪真系够啊？五六个月系一个咩概念？一般嚟讲系咪会储咁多嘅？ 其实系噶，因为其实如果慢性病咧，其实应该系四个月啊，三四个月都够噶啦。咁呢啲当然啦，啲舒缓性嘅药物因为比较用量多，咁五六个月系一个正常嘅吓。咁、所以其实就因为佢哋唔净止系本地药厂啦，当然。如果國內能夠係恢復翻生產同埋個需求係穩定翻咧，其實國內一日嘅生產已經好犀利噶啦，因為佢一個省都多，個人口都多過香港，所以之前咧曾經話緊急使用一啲國內嘅藥物咧，呢個又係好好嘅例子，即係其實國內都供應到一啲撲熱息痛，而且個質量係確立嘅嚇。 OK，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講到一啲市面上有一啲止痛退燒藥短缺嘅情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張德榮，係咪仲係嗰啲止痛退燒藥繼續係短缺緊啊？近日嘅情況係點樣？ 而家個市面都仍然係比較短缺嘅，咁一來可能係即係呢個假期咧，咁嗰個運輸方面係遲咗嘅。咁我哋都要過多兩日睇睇嗰個供應嘅情況會唔會穩定翻、 嗯？所謂短缺係短缺成點啊？係真係幾日都冇貨，成個貨架冇曬，定係其實間中係有嘅咁？同埋唔夠嘅貨係咪主要頭先我提及嘅止痛退燒藥咧？仲有冇其他咧？ 而家我哋喺零售方面咧，除咗止痛退燒藥咧，就嗰、那個止咳啊，或者係收鼻水啊。最近咧，連呢個開始話止吐瀉嘅藥咧，都開始比較緊張啦。 最主要嘅原因係啲咩？即係翻唔切貨、上唔切架，定係啲咩原因咧？ 我諗假期會係一個問題啦。 嗯、 另外即係多人買咗，亦都係另外一個主要嘅原因咯。 嗯、 因為最近喺網上我哋都睇到好多就話新嗰只病毒咧，或者會引起吐瀉，咁啲人又驚啊，又買定一啲止吐瀉嘅藥啊，嗰啲咁樣咯。 OK， 因為政府嘅回覆就提到話，個別品牌譬如一啲止痛退燒藥，短時間內因為需求急增，所以就供應緊張。咁就其實有其他品牌嘅止痛退燒藥咧，係仍然供應充裕嘅。你哋睇到又係咪其他嘅品牌止痛退燒藥嚟㗎？同樣係供應充裕咧，係咪咁？只係個別嘅問題咧，係。 嗱，係某個品牌咧，就真係暫時都好難揾到貨啦。咁、 嗯、 至於其他嘅代替品，即係其他嘅破熱息痛呢啲止痛退燒藥咧，係仍然都仲有供應嘅。不過就可能真係要睇多兩三日，究竟個運輸即係恢復翻正常之後咧，會唔會係供應比較翻正常一啲啦？因為喺呢一個假期之後咧，嗰、 嗯 那個。其他品牌都是比較 缺一啲嘅，系啊。 呢、這个假期之后，其他品牌又继续缺嘅原因系啲咩？唔系假期之后，应该反而运输好翻啲咁样样。 啊，唔系 ，sorry， 即系我觉得意思系话喺呢一个假期。期間咧，即 係 個 係 啦，期 間。OK OK， 我想知而家有冇話啲客即係通常一買幾多啲退燒藥啦，同埋我見你之前都話有啲可能未必係自用嘅，有啲係買翻去寄俾內地一啲親友嘅。呢個係你點知嘅？即係佢哋買嘅時候，你見到一啲嘅情況嘅評估嚟噶嘛？係咪？ 有啲係佢會同我哋講嘅，有啲咧又一般嚟講買呢啲自己備用嘅藥物咧，通常買一盒至兩盒水，通常會夠噶啦。咁但係好多如果係幫人買或者想寄翻俾內地親友咧，通常佢哋買都係四五盒啊，即係個量係比普通自用嘅會多好多啦。 暫時你哋藥房有冇話限購嘅情況咧？限購啲藥物嘅情況？ 要睇睇我哋嗰個存貨啦，即係如果係話即係將近短缺咧，我哋都盡量叫啲客就唔好買咁多啦，即係留翻一啲俾其他嘅客人去買，咁啊，即係等大家都有少少嘅藥物儲備喺度。咁其實亦都係話要大家市民咧就唔使咁驚嘅，因為一個人如果你有少量嘅儲備咧，即係話係少大約十粒。或者二十粒咁已經足夠。如果真係唔好彩，即係中咗嗰個嘅高榮達。 又有冇話即係所謂即係抬價，因為啲藥唔夠，有啲炒高價錢嘅情況？ 有部分鋪頭我哋都見到有尤其是喺網絡上都睇到有啲又賣到好似即係天價嘅咁。咁當然呢啲係佢哋嘅即係嗰個操守問題咯。喺我哋就。商會就唔希望我哋見到藥房嘅會員會有啲咁嘅情況嘅。 OK， 暫時有冇話預計幾時可以回復翻正常？啲藥物係可以充裕供應，同埋有冇聽過？譬如有啲報道都話有啲藥房賣一啲水貨，未必係本港有註冊嘅呢啲藥。 這個其實我都有提醒過大家嘅，就是、如果係買一啲譬如散裝或者係如果你盒裝佢上面有印有香港註冊號碼嘅，咁呢啲就正當啦。咁如果你係買啲散裝或者排排嗰啲，咁都要求佢攞個盒俾你睇咧，揾翻香港註冊號碼，即、就、係、是、有 HK 跟住五個數目字嘅呢一個 number。咁呢一啲咧就係經過衛生署註冊，咁啊符合標準嘅藥物嚟嘅。如果係睇唔到呢一個號碼咧，就唔好買。 但個個係咪會咁做先？有啲可能根本唔可能真係水貨嚟噶嘛，直情唔係香港嘅藥嚟噶嘛，點樣拎個盒貨嚟㗎？拎唔到 嘅。譬如佢係賣水貨嘅，咁大家最好唔好要啦呢樣嘢。 Okay. 整體嚟講，嗰、那個幾時回復翻嗰個供應啊？你自己預計可以正常地可以充裕？ 如果係本地生產嘅，我諗會比較快啲嘅，即、就、係、是、一至兩個星期，佢應該會係可以生產到。咁但係如果要作除咗供應本地之外咧，如果要應付埋國內嘅需求咧， okay. 就香港就可能就應付唔到。咁又好多嘢咧，你預備生產咧，譬如好似你要預備原料啊、印刷啊、包裝啊呢啲嘢，都要一啲時間嘅。 OK， 好啊，唔該曬張德榮，同你傾到呢度。張德榮就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講到藥房佢哋都話睇到有啲藥嘅短缺情況啦。除咗話一啲止痛退燒藥，頭先話睇到一啲吐瀉其他嘅藥咧都出現一啲短缺啦。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志源，早晨。 早晨，林文，早晨。 早晨，林志源，有冇留意到頭先傾到有關於一啲藥物喺市面上面缺貨嗰個情況？ 其實我都。同唔少嘅家庭醫生討論過呢個問題咧，就大家大部分家庭醫生都冇話呢個缺貨嘅現象。其實所謂缺貨咧，就係、是、市面上藥房市民去買一啲藥嘅時候買唔到，但係香港咧實際上係有足夠嘅呢啲退燒止痛藥，即係市民就真係冇需要咧買太多擺喺屋企嗰處，因為呢啲好普遍嘅藥。亦都可以咁講，香港出呢個藥嘅牌子咧係數以百計嘅。咁如果真係好唔舒服嘅時候，就早啲睇醫生。當然我理解，即係如果一家人入邊有一兩排呢啲藥，都係理解可以好正常，但係冇需要大量嘅囤積。如果大量囤積嘅時候，就產生好似而家個表面嘅現象，就是、好似話真係有缺貨。實際上，大家諗清楚，你缺嘅可能係一個信心。即是说万一有事的时候不知怎么算，那我觉得即是这个是我们公营医疗体系一方面应该是都告诉大家知面对一个 疫情的變化去應對是怎樣，大家給 大家有信心。另外家庭醫生那處大家都可以放心，現在是有藥物的。 你覺得政府應該怎麼處理呢？譬如他們都有提到公營醫療系統其實夠的，有五六個月的日常使用量在那些藥物的備存量那裡說出來，即市面上那個的信息是否吸收到，或者是否足夠，怎樣才可以令到市民不要再在市面上是搶購這些藥物呢？ 信息是一樣的，但你看看最重要的就是現在實際上市民如果真的患上了新冠病，他譬如是預約通過 HA 高系統預約要遙距醫療都要數天，那這個你很難給到市民一個信心的，等候時間那麼長。所以在這方面呢，政府真的要實在呢去到增加他給到市民服務的容量。那當然也都是可以呢，是請多些私家醫生家庭醫生幫手去一起參與佢嗰個遠距醫療計劃啦，即係等市民你唔使等咁耐啦。我即係講你講乜嘢，市民都係放心噶啦。所以實際比較重要咯。 OK， 我轉頭翻嚟，我哋再同阿林志源傾啦。我哋八點半鐘之後，林志源咧就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有關於藥物嘅缺乏啦，或者頭先講到一啲遙距醫療嘅服務，你點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部分回归之前订立、现时已经过时和不适用的法律尚未修订，情况不理想，律政司已经加紧处理。林定国在大公报撰文提到，自去年年底已经采取措施，就70多条需要作出适应化的法例主动与相关政策局共同研究，以先易后难方式，期望在今年内逐步完成部分适应化工作。他又提到，本港作为国家内唯一实行普通法地方，这个独特优势亦都成为部分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香港攻击的重点，不断借机抹黑、诋毁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甚至恶意攻击法院的判决。林定国强调，绝对不能够天真地认为这些恶意行为会减少或者停落来，尤其今年将会有多宗国家安全重点案件进行审讯，无论对内对外都必须增强防卫能力，作出反击。他又说，今年会主动走出去，正是筹备在春季到欧洲访问国际法律组织，以及到东南亚推广香港的法律服务。一名男子元旦凌晨怀疑在旺角冲出马路，撞向一架私家车之后倒地翻滚一段时间。警方调查之后，在牛头角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刑事毁坏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他获准保释候查，2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接获一名51岁女司机报案，指事发当日凌晨驾驶私家车沿住亚皆老街往旺角方向行驶，期间一名男子怀疑冲出马路，司机及时停车，但是男子继续撞向私家车。男子经救护员检查之后没有表面伤痕，送往广华医院之后拒绝接受治疗并自行离开。警方表示，据了解那名男子身上有酒气，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美国白宫警告，一旦北韩使用核武，美国和南韩计划采取有效的协调应对行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总统拜登与南韩总统尹锡悦已经责成他们的团队，针对包括北韩动用核武在内的一系列情况，制定有效的协调应对计划。尹锡悦早前接受传媒访问，提到因应北韩核威胁，南韩正是同美方商议，以美国核战力进行共同计划和演习。不过拜登星期一被问到是不是正是同南韩讨论举行联合核演习的时候否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澄清，联合核演习并非选项，因为南韩没有自己的核武器。 厄瓜多尔总统拉索表示已经同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厄瓜多尔的出口产品将会能够优先准入中国。至于厄瓜多尔的制造商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输入机械，形容这个是2023年开始的好消息。厄瓜多尔生产部发表声明指，自贸协定将容许厄瓜多尔目前对中国出口的 99% 产品享有优先准入优惠，尤其是虾、香蕉、鲜花、咖啡、可可等的产品。中国和厄瓜多尔去年2月一致同意启动自贸协定谈判，促进双边贸易持续稳定多元化发展。拉索曾经表示，协议将会令到厄瓜多尔对中国的出口额增加10亿美元。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5768点，跌3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31.03，瑞士法郎0.936，加元1.366，人民币6.917。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38美元，卖出1838.5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启德隧道观塘方向左转上宋皇台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启德隧道啦，观塘方向左转翻上去宋皇台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毛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就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門骑瑞学校对出。元朗公路去返屯門近着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另外在九龙区佐敦的宝陵街有水管急收，宝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起见证主角怎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风国风，你觉得我把声点啊？ 以中年嚟讲咧，你都几咩嘅？ 咁我咧，咁样得唔得啊？ 以中年嚟讲哦，咁就好似有啲咩？ 咁究竟系咩咧？ 上节目先讲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00-10:00，刘伟恒、梁礼勤、阿一加埋我周国峰， 国峰手下留情啊！ 2023年1月4日， 新增16,186宗确诊，多75人离世。 有国家要求香港旅客提供检测证明，港府去信表达关注。 香港快运往福冈航班因机舱气压异常折返本港。 欧盟称绝大部分成员国支持要求中国旅客出发前检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9，头先提到一啲市面上一啲市民咧喺根据报道所讲啦，买一啲止痛退烧药等等嘅药物咧，出现一啲短缺嘅情况。政府就话个别嘅品牌有供应紧张，但其他品牌嘅止痛退烧药咧系仍然供应充裕嘅。卫生署亦都已经呼吁一啲大型嘅药物零售商咧系贴告示等等嘅安排咧，提醒一啲买嘅人士咧可以选购其他同样含有扑热息痛成分嘅产品嘅。继续同林志源倾啊。林志源就是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的。早晨。 早晨。 林志源，刚才你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市民是可能个信心问题，所以要即开门口买定一些药。但是见到譬如一些药房业界的估计，就说其实有些都未必是自己用的，有些买来可能是给内地的亲友的。如果这个情况会不会即令到即抢救潮会所谓加剧，或者政府就算说足够都好，都未必是可以压抑到市民很想买多些药，因为未必他们自己用，他们自己健康上面自用是要买给一些内地的亲友嘅，咁点睇呢个情况？ 呢个我哋都听过嘅，的确唔系好理想嘅现象啦。咁大家要知道咧，其实药物如果你过境，你自己带过境咧，适量嘅系自用嘅系容许嘅。但系如果你寄出去啊，又或者你系大量嘅带出境咧，呢个系不能够嘅，除非你系攞到卫生署嘅批准，同埋你本身咧系一个零售商或者系个批发商，否则嚟讲你唔可以嘅。所以即系唔好以身试法啦，呢个系唔可以嘅。咁同埋要知道內地即係當然咧，實際上佢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大嘅破熱息痛嘅原材料嘅生產地嚟嘅。咁即係佢哋面對可能係一個短暫嘅問題，咁亦都相信好快可以追翻上嚟。即係我哋香港嘅量，你點計你都即係面對唔到咁龐大嘅需求。 你自己覺得針對呢個問題可以點做呢？因為有議員就話其實之前香港政府咧就已經係曾經經即係中央協調啦，買一本內地生產嘅一隻即係叫做一隻藥啦，即係類似係撲熱息痛嗰只嘅咁。有冇需要？譬如好似議員所講就係其實譬如政府將呢一啲藥咧係俾翻內地，咁就等到即係嗰個即係內地一啲香港人嘅內地親友啦，即係希望可以香港買到藥嘅情況減少咧。咁呢個方法幫唔幫到咧？ 我諗香港政府你話如果去到有一日佢係需要咧。好似之前咁將嗰啲撲熱息痛嘅藥物係送俾市民嘅時候咧，都係俾市民係自己用。即係你真係有一個發燒嘅情況，但係咧又唔係話好嚴重，去到打曬冷震啊，燒幾日都唔去啊，有其他症狀，因為有嗰啲嘅時候，你可能實際上你有其他重病嘅。你淨係靠食退燒藥咧，可能個燒降低咗少少，個人舒服咗少少，實際上你可能延誤咗自己嘅診治，甚至乎一個嚴重嘅疾病，你延誤咗咧。可以引起其他并发症甚至死亡，所以呢个系好危险嘅事情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政府真系会需要俾一啲药物市民，亦都真系试用嘅，又冇可能话我哋可以有大量嘅嚟去帮到其他地区嘅，呢个系香港嘅能力去唔到。 OK， 头先都提到话，即系政府系考虑买一啲额外嘅药物啦，就俾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包括就系冇享用到一啲公营医疗服务嘅市民啦，但佢可能系嚟自低收入家庭嘅，又或者本身个地区系短缺某一种药物嘅，咁嗰啲市民就考虑系预留一啲药物俾佢哋。你自己点睇呢个做法咧？或者如果系而家考虑咧，未确实系点样做咧？应该点样分发咧？呢啲药咧？你觉得系？ 你睇到而家我哋就冇信息嘅，即係政府到底佢考慮啲乜嘢，打算做乜嘢，我哋係唔知道。佢只係講咗，我哋可能會攞多啲藥物，睇下點樣俾到需要嘅市民。咁你將藥物俾有需要嘅市民，從來都係我哋應該做嘅事情啦。咁正確嘅方法就係、你如果真係好唔舒服，睇下醫生先，咁咪有藥咯。而事實上政府都講咗，而家公營醫療體系不缺藥啊嘛。咁你話如果真係譬如擺喺某啲地方或者送去。市民手上面嘅時候，好似我哋第五波疫情嘅時候，當然即係首先我唔反對呢件事情，咁但係你係有冇需要咧？同埋市民識唔識用咧？同埋好似你所講，攞咗啲藥物係真係擺喺度自己用，抑或又送咗去第二處，然之後到自己有需要嘅時候又係冇咧？ 如果是又是搞到自己冇嘅时候，咁呢个动作就变咗失去咗个意义。所以我暂时唔知道政府打算点样做。我宁愿佢系即系摆喺树，如果系病人，你应该加强个公营医疗体系嘅诊症服务，等市民唔需要等咁睇咁耐，等咁排队咁耐去睇医生。然之後睇咗啦，佢即係有需要嘅時候，你俾佢咧，都係比較上穩妥嘅最穩妥嘅做法啦。當然係。 嗯，但你頭先提呢個方法就可能翻去公營醫療嘅人手嘛，但係就未必可以一時三刻增加到嘅人手。咁但可能啲市民可能其實純粹真係想要啲藥嘅，未必真係話啊好要病啊，即刻要食粒藥啊，未必係即時，可能係備用嘅啫。呢個時候其實點樣可以唔使加重個公營醫療系統嘅壓力，又可以俾啲市民係攞到藥嘅咧？ 嗱，你講得好啱嘅。人手呢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压力，而我们的政府这么多年，不是只是这一届，是这么多人我见到的政府都从来看不到呢家庭医生的存在，这么制的这一届好一点，上一届都见到一下的，就是说你一个大疫情的时候会找大家医生一起帮手，但是现在来讲呢，即他就好像稳够了，企在树了，但是市民是排紧四五天六七天才可以看到要他医疗，咁係咪足夠呢？可唔可以呢方面做多啲工作，請多啲家庭醫生嚟幫手呢？呢度有空間嘅，咁佢當然係可以做啦。所以我覺得即係始終個藥物嚟講，你話市民有少量擺屋企呢係好合理、好正常嘅事情，但係市民必須要知道呢，藥物就係藥物，撲熱息痛呢係會有副作用嘅。如果食得過量嘅時候呢，係可以嚴重啊，傷害肝臟，甚至引致死亡，亦都有個案因為食咗過量嘅破熱息痛咧，係需要做換肝手術。咁呢個唔係普通嘅藥物，呢個係要小心用。所以佢整體嚟講，安全性係好高。但如果你用得唔適當或者過量嘅時候咧，一樣係有危險。仲有啲大人瞓啊，俾小朋友食咧，亦都有危險性喺處。我哋係要，如果你問翻兒科醫生，要計數嘅，係要計翻個劑量俾小朋友。咁所以即係話啊，俾市民攞翻屋企嘅時候，你都要有足夠嘅教育俾大家，讓、 okay. 大家知道點樣用先係安全咯。 頭先你提到話遙距診症，譬如而家啲新冠患者，如果未必係急到要去急症室嘅，咁但係可能都有一啲醫療嘅支援，可以係經遙距診症咧，或者去指定診所啦。係咪你都留意到嗰個名額緊張嘅情況？ 係，我知道我自己身邊都有朋友，佢都問緊我話，而家排 HA 高做遙距診症要成五六天。咁當然啦，即係其實我哋知道，如果真係要用嗰、那個抗病毒藥物咧，即係唔係破熱息痛啦，係嗰兩隻算啦，即係抗病毒藥物啦。你最好係喺病發或者確診嘅五天之內開始服用，最好三天添啦。否則嚟講，功效咧就冇咁大嘅。咁但如果而家你話一等要等四五天嘅時候咧，可能你攞到藥嘅時候，如果真要攞藥啦，都已經過咗個最佳服用嘅階段，咁呢個不理想嘅。 咁可以點做咧？即係棘住，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人手未必可以霎時之間加到。可以點樣又俾到藥啲市民 嘅？咧好早嘅時候咧，應該係上一波嘅時候咧，都同政府同醫管局探討過呢個問題。咁當時嚟講，實際上唔係所有工作都係醫管局嘅醫生做曬嘅。當時佢係請咗唔少嘅護士啦，即係兼職嘅護士同埋醫生幫手嘅。咁現在我就唔掌握佢嘅數據。咁但係如果即係出現有咁大嘅時間上落差嘅時候，係咪應該加強揾多啲家庭醫生幫手做呢個搖佢嘅服務咧？又或者你政府既然而家都讲緊有策略性采购，亦都个 office 成立咗啦，咁你会唔会话考虑系策略性同私家医生、家庭医生采购返呢一种服务呢？即系针对就系譬如流感同埋新冠，咁如果系嘅呢两个病嘅时候，你系咪都可以等市民容易睇到呢？咁香港喺遥距医疗发展当然系十分之缓慢啦，理由今日唔讲啦，咁但系直到今天嚟讲，我哋仍然好似讲緊可唔可以呢用乜嘢系统呢？即系已经落后人哋好多，咁即系一定要加快脚步啦。 OK， 好啊，唔该晒林志源。林志源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啦，药物嘅喺市面买一啲退烧药嘅短缺嘅情况啦，根据报道所讲，你有冇留意到啦？另外头先提到，譬如一啲遥距诊症指定诊所，一啲感染确诊咗新冠嘅人士，而家都可以系用呢啲服务嘅，如果有需要嘅时候。不过近日就话提到一啲嘅名额紧张嘅情况，你有冇留意到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李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你好，请讲。 早晨，两位早晨，林志恩你好，系。 林志源啱啱倾完啦，你我可以讲，你个情况系点啊？你系想讲？ 我先生就确诊，今日就第二次嘅，今次系第二次确诊嘅。吓。咁而家确诊就咩药都冇得食，咁我想知道有冇嗰啲物资嗰啲即系送俾我哋，或者有医生俾我网上睇咁咧，俾我先生。 嗯。 即系你而家系咪有冇任何，譬如政府喺你确诊报咗确诊之后啦，会有啲物资嚟噶嘛？入边有冇药啊？有冇呢啲药俾你哋？ 冇啊！屋企咩药都冇啊！你啲 pet 来家又买唔到咩？冇得食啊！而家冇药食啊！ OK， 头先你话即系摇佢诊症嗰啲，你哋有冇试过尝试去预约嗰啲啊？咁样 头一次嗰时有人，旧年就我确诊时有嘅打俾我，就同我网上就做睇嗰次中医啦，嗰啲唔好讲得过去咗吓。咁而家我琴日又有一位女士打俾我，佢话问我，我即系讲啲报咗卫生署啊嘛。佢话你屋企有人系咪确诊？我系啊，冇错。佢上一睇身，我梗系上啦。我话有咩中医啊冇，我话西医就有。咁我可唔可以俾我个电话我？叫我声，琴日佢就休息紧，好攰啦嘛，未起身。咁佢话唔得噶，我要打俾你噶。佢话我听日再打，到而家做暂时呢一刻都未有打俾我。咁样我心急啦，冇药食。咁想就系今日打上嚟呢、這个你个节目《千禧年代》，想请教你哋系啦，有冇物资，有各方面咁样俾个先生用，俾你食。 O、okay, K， 明白李女士嗰个情况，佢话有冇一啲物资，即系先生就系第二次确诊，有冇啲药咧？咁呢一个情况，睇下可唔可以相关方面达到啦。不过一般嚟讲，如果佢系想睇医生嘅话，可以譬如喺医管局嘅 H A 高嗰个嘅程式入边咧，系可以睇下可唔可以预约到摇佢诊症嘅话，指定诊所呢啲名额啦。咁啊睇完之后都应该系会有药物嘅。咁不过近日有啲讲法就话要预约都未必咁容易，喺个名额上面有紧张嘅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又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议题，其实早在2014年提出的铁路发展策略咧，提到话兴建想打算兴建呢个东九龙线嘅咁，当时咧嗰、那个走线咧就提到话会涉及到去到将军澳嘅咁，咁啊最新嘅讲法就话东九龙线嗰、那个沿线嗰个地势起伏啦，咁就话如果用一个重铁嘅模式推展咧，就未必系一个具效益嘅选项。见到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啦，同埋香港铁路运书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都有同到运输及物流局早前系讨论到有关于呢个东九龙过山线嘅最新进展嘅，有一啲嘅初步讲到嗰个路线究竟系点样行啦，究竟系用啲咩技术系行呢一个嘅东九龙线啦，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早晨，小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嗱，如果各位市民，尤其是喺东九龙区嘅市民，都关注呢个东九龙线嘅，打嚟啊，1872311。嗱，邓家彪，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哋同政府见面嘅时候啦，提到呢个东九龙线，今次系有啲咩新嘅资讯俾大家？ 明白。其实呢件事就呢四五个月变得都系好具体啦。啊，因为施政报告嗰阵时咧。雖然冇喺呢個內容提及，但係咧運輸局咧喺第二日一啲政策嘅一啲嘅討論裏面，主動都講過呢一件事。咁佢哋咧暫時官方將呢個項目咧叫做高架無軌捷運系統，即係同我哋民間嗰種東九龍過山線有啲距離。咁個關鍵係咩咧？就陳小樂文講咗，就唔係行重鐵，即係唔係行地下鐵路嘅嗰、那個系統，而係行咧一啲高架，即係話咧搭一啲嘅天橋啦，然後咧有一個專屬嘅通道。无轨捷运系统，即系嘅意思就唔系用重铁有路轨嘅，即系唔系有即系啲钢材所做嘅路轨，而系咧用无轨电车，无轨电车咁佢琴日介绍咗叫 ART 啦，又或者直头系用公车捷运系统叫做 BRT， 咁呢两种嘅方式咧，即系简单嚟讲，一种就系用无轨电车喺个专属嘅高架通道。一系咧就用嗰啲雙節巴士，唔係雙層，係雙節，即係似中間有個風琴咁樣咧。咁佢同路面行開巴士嘅分別係咩咧？第一車身會長啲，第二咧佢就會有成可能係四道門，咁令到啲客咧就好快可以上落。咁然後咧都會設月台，咁呢月台咧琴日即係站啦，咁就講咗咧有六個站嘅。彩虹东做起点，彩虹东嘅位置咧就系圣约瑟安老院嗰、那个用地附近，咁就会爬山啦，上彩云啦，跟住另外两个站咧就系去到顺利同埋顺安，跟住就秀茂坪同埋宝达吓，咁就六个站，大概四公即系四至五公里啦。咁、 okay. 就会用呢套系统。咁啊，政府讲嘅好处就系话咧，因为佢唔系重铁。亦都係無軌捷運咧，咁所以建造嘅成本會平好多啦。 亦都唔需要架高架电缆，所以咧，亦都喺个施工期间咧，对居民嘅影响亦都系会即系细好多。咁、听落好似好好，但系我哋都系觉得而家嗰个走线设计咧系有一个不足嘅，咁所以即系琴日都有个咁嘅讨论咯。系啦， okay. 我想问先讲，譬如如果要起嗰个走线，其实系咪已经定好晒噶啦？即系而家个走线究竟系咪定好咗？就系来往呢个彩虹东有一个彩虹东，去到宝达系咪定好晒嗰啲站嘅咧？有冇再改嘅空间嘅咧？如果系呢一个走线嘅话，究竟啲乘客要行几长嘅咧？即系如果起好咗之后啊，同埋成个工程如果要做嘅话，系要起几耐？因为之前其实话早啲开工啊嘛，到而家其实已经迟咗噶啦。有冇再透露到其实如果真系跟呢个方法去起，要起几耐咧？又 讲几个资讯先。第一咧就佢琴日因为我哋觉得真系向前行紧，因为佢求俾个 PowerPoint 我哋好似似模似样咁样啦，即系运输局。第二就讲就呢、这个路线嘅路程大概十多分钟啦，当然十多嘅意思究竟系十二分钟定系十八分钟，佢冇讲十多分钟。咁、第三咧呢一、这个嘅暂时呢、这个方案咧系同港铁无关嘅。即系同港铁间公司无关嘅，这个都系公开。 即系无论兴建定系营运，都同港铁冇关系。 唔系呢个方案嘅提供， okay, 因为咧，2014年铁路发展策略咧，有七个路线建议，包括呢一个咧，其实政府当时系问晒港铁俾技术建议嘅。咁、但系港铁喺呢个东九龙线咧，话技术不可行，咁所以政府就最后揾咗另一啲嘅公司俾咗呢个初步嘅建议。好啦，咁你问我，我梗系觉得不足噶，因为咧上到宝达咧，宝达即系离地大概即系百几米啦，吓、咁好容易联想到咧，譬如住宝达秀茂坪嗰度，其实好多人噶，秀茂坪村加宝达安达安达咧，嗰度已经系接近咧八万至十万嘅居民，咁嗰度就会上晒车噶，上晒车咁中间顺利顺安彩云嗰啲街坊上唔到车，咁因为而家个路线设计咧系好。好明顯係單向嘅，即係話朝頭早繁忙時間，你大家都會諗到係山上面嘅居民咧，就一齊落山去彩虹東，咁然後嗰度轉車，即係彩虹站轉車。咁我哋覺得你咁樣因為佢唔係重鐵咧，嗰個列車個載客量一定唔高噶，兩百幾一班兩百幾人。咁點解唔做到雙向咧？即係話譬如我舉個例，如果技術可行嘅話，就寶達駁埋去藍田。一藍田半山都有唔少居民啊，碧雲道嗰度，咁令到嗰度咧就雙向啦。譬如話我住秀茂坪嘅人咧，我好快去到可以藍田，然後就過海，咁或者原方案去將軍澳，咁令到咧即係譬如朝頭早繁忙時間係雙向嘅，即係兩邊嘅方向咧都會有人搭咧，咁你個容量本身係有個效益咯。 但點解政府有冇解釋點解唔跟你哋呢個做法去做咧？ 當然佢就係講嗰個技術啦，話未能夠考慮啦。但係我相信就唔止我哋嘅嘢，我留意到好多立法會嘅同事都講唔同嘅走線建議，有啲去慈雲山啊等等。咁而家佢就係話用呢幾個月，即係嚟緊呢幾個月咧，就再聽多啲意見同埋考量多啲。我哋舉個例啊，譬如寶達側跟就係將軍澳隧道，咁而家你都拆咗嗰啲收費亭啦。咁系咪嗰度可以顺便成为呢个智慧系统嘅储装架空咁样驳到去蓝田？我唔系工程界人， okay. 但系我觉得好似有啲契机咯。咁、 okay. 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考虑啦。咁佢讲嘅时间表就系下年年中之前就会最终公布嗰个技术嘅方案咯。 OK， 另外想讲下个技术就唔系你哋之前提及过嗰个单轨铁路，一系咧就系用一个无轨嘅铁路，一系就用一个类似巴士嗰只嘅模式嘅。有冇解释到个原因？点解呢两个啦？同埋呢两个之间有冇佢哋倾向系边样嘅 咧？我未听到佢个倾向性，但系咧佢就举咗都好多例子啦，即系譬如话 ART 就系、是、无轨电车啦，咁佢都讲系内地某啲嘅城市咧都系使用紧嘅，咁当然唔止就系内地啦吓，咁世界其他地方马来西亚阿联酋都有嘅，跟住巴士咧相接巴士咧就佢就 show 咗段片俾我哋咧，就是、厦门最新嘅一个投入嘅营运嘅方式，咁对佢嚟讲咧最紧要就系容易起。 呢個係首選啊，唔使轉，即係唔使入隧道，唔使整架空電纜。咁我哋都係提出最重要嘅，唔止係儀器，仲要係個運載力。因為你起出嚟只係多巴士少少嘅容客量咧，其實都係浪費，即係個效益唔夠大。我哋最關注個容客量，所以咧其實最重要就係點樣可以由寶達駁翻去藍田、油塘或者係將軍澳，令到真係出現咗雙向嘅流動，即係等於雙向嘅容量，呢個係最關鍵咯。 嗯，之前你哋提及話係咪做單軌鐵路，基本上係咪唔會係即係決定咗唔會用呢個方式嘅，無論如何咧？ 佢哋仲話係開放嘅，但係我相信佢哋都幾傾向係一次我頭先所講嗰個係同 ALT 或者 BLT， 即係無軌電車或者係嗰啲雙線巴士。 半分鐘到啫，你覺得呢、這、一個新嘅呢個方案咧，係咪可以即係分流到而家東九龍嗰個路面交通嘅情況？ 一定有幫助嘅，因為安達臣道石礦場個項目都未起曬，咁加埋嗰度都有五六萬人咧。其實如果乜都唔做咧，將來觀塘或者清水灣道、新清水灣道係一個災難性嘅塞車。咁、所以有呢個方案，點都有啲幫助。不過最關鍵就係點樣做到雙向流動，寶達駁埋佢藍田或者油塘咯。 OK， 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 好，鄧家彪咧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啊，點睇最新呢個方案？有關於東九龍線咧，會唔會你都係當區居民都關注到嘅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三点，港金报17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8美元，卖出183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一度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怡同刘国华。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目標是嚟緊星期日同內地實行首階段通關。據了解，當局最快未來一到兩日開記者會交代細節安排。消息話，第一階段的通關將會有7個口岸運作，初步傾向從開福田落馬洲口岸、文錦渡客運口岸，亦都包括水路的中港城碼頭同埋港澳碼頭，連同在疫情期間保持開放的深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同埋機場。至於羅湖同埋高鐵暫時不會重開。配額方面爭取每日最多50000個，仍然有待中央最後拍板。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6186宗確診，在連續6日超過20000宗水平之後，終於跌破20000宗。雖然數字較前幾日似乎有回落，但根據港大的計算數據，推算本港每日新增個案數字介乎26700宗至80000宗之間，往後疫情走向仍然需要進一步觀察。而根據上海近日錄得3宗 XBB.1.5 變異病毒株個案，該病毒株正在美國流行，涉及大約40%的陽性個案。有專家認為 XBB.1.5 在美國感染比例激增，只是病毒株之間的輪替，未見重症個案激增，市民無需過分憂慮。是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多個國家近期陸續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人士增加入境防疫措施。南韓昨日亦都宣布加入行列。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說，留意到多國要求香港旅客登機之前提供核酸陰性證明，他認為是沒有需要亦都不合適，前日已經去信相關國家駐港總領事表達關注，並且解釋本港最新防疫安排，等相關的國家更好掌握實況，重新檢視措施。特區政府會繼續與這些國家聯繫，希望重新考慮撤銷限制。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之一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去年年中被警方國安處拘捕，獲准保釋的時候需要交出旅行證件。 陈日君书记昨日下午在西九龙法院由大律师谭俊杰代表申请更改保释条件，聆讯闭门进行。据了解，申请在律政司不反对下获批，陈日君可以攞翻特区护照，在今日至到星期日期间离港，到梵蒂冈出席前教宗本笃十六世丧礼。回港之后，他要归还护照俾警方。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和张欣宇早前引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将会在几个礼拜之内交代是否检控因为反修例运动被捕但是暂时未被控的大约六千人。警方昨日回复查询时第一度表示将会在短期内决定处理这些案件的方式，说会审视多项因素包括案件的严重性。狄志远今日将会就着事件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会面。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一名女教师原本获得受聘为官立小学的英语教师，其后获教育局通知不获延聘。教师说因为她向校方呈交履历表，据内部政策，校方只可以处理从局方取得之履历。教师早前申请司法复核获判胜诉，法官寻日颁令局方需要向教师赔偿超过695,000元。教育局发言人表示，局方会仔细研究判词和征询法律意见，再考虑是否有需要作出跟进。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部分国家近期相继要求来自香港的旅客在登机之前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至于香港内地通关初期，过关人士相信亦都要有阴性证明。未来一段时间，本港的核酸检测需求可能大增，特区政府必须要确保病毒检测和化验服务可以满足需求。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话，港府争取1月8日和内地首阶段通关，但是全城似乎暂时未准备就绪，医疗资源尤其是持续受压，新冠住院当前徘徊高位，急症室亦都见到人潮，当局需要积极疏导樽颈，协调好私营市场力量，要求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分担压力，亦都要确保市面药品供应稳定畅顺，避免民众有病冇药买，才可以稳住各方面的信心。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东九龙高架接运系统酝酿超过十年，如今提出的规模较社会预期规模小，由宝达站途经秀茂坪四顺，最终到达彩虹东站，缺乏良好的接驳。宝达站之后是掘头路。社评认为，东九龙线的沿线住了20-30万居民，恐怕难以应付日后的客流量和达到经济效益。政府应该拿出切实可行、尽量照顾各方的设计方案。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说，港股在今年第一个交易日录得开门红，反映市场对香港以至内地经济前景保持信心，特别是香港和内地恢复通关在即，有助经济加速复苏。社评说，美欧激进加息压抑通胀，负面影响浮现，国际资金加大压注中国增配人民币资产，将会持续为香港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大公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回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龙盘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伟业街的支路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丽业街。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比较车多的。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 封路情况，佐敦宝灵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之间全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要留意翻。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睇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嚟嘅。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唔同嘅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2023年1月4日，新增16,186宗确诊，多75人离世。 有国家要求香港旅客提供检测证明，港府去信表达关注。 香港快运往福冈航班因机舱气压异常折返本港。 欧盟称绝大部分成员国支持要求中国旅客出发前检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我哋都訪問到咧，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啊，提到話近日咧公立醫院嘅急症室輪候咧相對擠塞，咁佢亦都呼籲咧輕症或者係有感染症狀嘅市民咧係可以轉到私家服務啦，或者係去指定診所以及係遙距診症嘅。講到指定診所同埋遙距診症咧，尋日都提到話當局咧已經係不斷咧提升呢兩項服務嘅服務量嘅咁。你有冇都有即係確診咗而係有需要用到指定診所或者係遙距診症，又係咪可以順利預約到呢？近日有啲嘅報道啊講法都提到話呢兩項服務呢係比較難預約嘅近日嘅情況，講緊遙距診症服務同埋指定診所，你自己嘅經驗係點呢？18723一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新界東醫院聯網部門主管負責家庭醫學嘅梁坤華醫生，早晨。 早晨， 梁医生，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之前医管局就讲话指定诊所同埋遥距诊症每日可以为4000人服务啦。近日系咪喺个人次上有再提高？而家分别每日可以去到几多喺个数字上面？ 咁我哋醫管局呢其實就係、有兩種診這個服務係提供俾確診人士嘅，一個就係指定診所啦，咁病人就係親身嚟到診症嘅，咁另外一種呢就係透過視像會診啦，咁我哋用遙距個方法睇完個病人之後呢有藥物送返去佢屋企。咁呢兩種嘅服務呢其實我哋一路呢都喺度即係加強緊個服務量嘅。咁近日呢因為都知道個確診個案上升呢，其實我哋個服務量已經係每一日係接近有4000人次，其實比我哋之前呢每一日大概係1000至2000嘅服務人次呢，我哋都係增加咗超過一倍嘅數量咁樣啦。 即係分別指定診所同埋遙距診症都每日4000人次。 係兩樣夾埋嘅。 哦，兩樣加埋。 係啦，係啦，冇錯。咁我哋一路都會睇住嗰個服務嗰個需求啦。咁係即係有需要時候，我哋都會係即係盡量希望調配人手啊，去支援翻個服務咁樣樣咯。 係咪話喺資源上面都有啲調撥啦？話會增加譬如長者呢一類有啲優先群組嘅名額。頭先你講話每日去到4000人次，其實係點樣分嘅？喺譬如呢啲優先名額嗰度？ 係冇錯嘅。咁其實咧，我哋都特別關注一啲高風險人士嘅。咁當中咧就包括70歲以上嘅長者啦，或者係5歲以下嘅小童啦，仲有嘅就係懷孕28周或以上嘅孕婦，仲有一啲咧就係免疫力系統差嘅病人。咁每一日咧指定診所咧，我哋都係預留咧係多過一半嘅名額係俾一啲高風險嘅人士嘅。咁佢哋咧，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嘅關愛預約專線咧，去約睇我哋嘅指定診所咁樣，希望佢哋容易啲約到咁樣樣咯。 有冇话而家你哋喺人手上面仲有冇得再增加，从而增加呢一啲嘅服务名额咧？定系4000人每日都已经系去到好尽噶啦？ 其实由我哋之前1000至2000咧，去到而家4000咧，都真系增加咗接近多过一倍。咁因为其实我哋都平衡翻，我哋仲有一啲长期病患嘅人士，我哋又要需要去处理啦。咁变咗我哋现时嘅服务量都系增加咗好多噶啦。咁但系当然都明白咧，可能都未必真系即系处理到现时嗰个需求嘅，因为都知道个案确诊咗好多。咁我哋都希望即系公众啊病人能够体谅啦。但我哋都系一路密切即系注意住需求嘅。 OK， 剛才你提到話有啲優先群組嘅，其實即係譬如頭先話長者啦、啲小童啦，或者孕婦啦，其實係點樣分嘅？佢哋係咪都係同樣喺 HA Go， 即係醫管局嗰個應用程式嗰度預約，就自己分咗係一個優先群組，定係其實要自己用啲咩方法先至撳到，等人哋即係等個程式識別到佢係優先嘅咧？ 其实都有两种情况的，其实我们医管局都有互信灵的服务，还有都有一些公司型协作的团队的，他们就都会主动去接触这些高风险人士，就是由他们那边去识别到这些人士，去主动接触他提供一些支援。另外就是当这些高风险人士在透过 HA Go 去做预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年龄，去分别到他那个情况，而给他是book入去我们那个诊所。咁同埋頭先嗰個關愛預約專線嘅，咁其實同樣啦，呢幾類嘅人士咧，自己可能留意到嗰個歲數啊個情況，咁都可以透過呢個熱線再去約期咁樣嘅。 即係頭先你譬如你年紀易識別到啦，譬如你話孕婦咁樣，咁關愛預約專線就係自己打個電話話自己係屬於呢一個優先群組嘅類別，咁就可以預約到一個優先名額，可唔可以咁講？ 冇錯，係啦，佢如果係懷孕28週以上嘅，經過呢個預約專線，咁講翻俾我哋嘅同事聽，咁其實我哋都幫佢會約期嘅。 哦，即就唔可以喺嗰個程式嗰度撳，只可以用電話嘅啫。如果優先嘅話，係咪？ 冇錯，係啦，咁就會最直接啦嚇。 OK， 嗱，近日有冇留意個情況？一啲傳媒都有報道到，指定診所或者遙距診所個遙距診症嗰個預約名額係即係爆滿啦，其實根本係去到預約唔到，好多時候咧就啲人想預約咧就出現一個情況，個畫面咧寫住暫時額滿，遙距診症服務請稍後再嘗試預約咁。即係如果你係去到額滿，根本啲人就預約唔到，亦都唔知道係要排幾耐咧，根本撳都撳唔到個掣啦。有冇留意到類似咁嘅情況？ 是我哋都有留意住个情况嘅，咁当然我哋因为高风险人士，我哋都尽量预留咗啲名额俾佢哋，希望佢哋可以 book 到啦。咁如果本身可能系风险相对低啲嘅，未能够预约到咧，咁我哋即系都可能或者佢可以考虑睇翻私家医生啦。因为其实过往几个月咧，私家医生其实有唔少私家医生咧都可以开到呢个抗病毒嘅口服药，佢哋亦都帮咗好多咧系睇处理新冠即系确诊嘅个案嘅。咁其实市民都可以睇翻咧政府。佢有一啲嘅提供嘅資料，就係邊啲私家醫生咧係已經登記咗可以開呢啲抗病毒藥，咁都可以揾翻佢哋睇，咁都可以即係睇翻自己嗰個病情咁樣樣咯。 嗯，喺邊度可以睇到呢啲資料啊？可以 呢個咧就係喺政府公布嘅喺地嘅網站裏邊咧，就係公布咗一啲私家醫生嘅名單，咁可以睇翻嘅。咁另外就係喺我哋 HA Go 嗰度咧，如果佢係去約期，咁其實下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就係都講翻啊，如果想預約。私家醫生嘅，佢可以撳翻嗰個程式嗰個link啦嚇，就可以睇翻嗰個私家醫生嗰個名單噶啦。 嗯，但係講翻頭先呢一個即係預約名額爆滿嘅情況啦，即係雖然你話啲勸啲市民都可以考慮係揀私家醫生嘅，但係如果真係要睇翻公營嘅服務啦，用呢一個遙距診症或者指定診所啦，你哋有冇評估其實啲市民係要等幾耐嘅咧？ 其實我哋而家咧，因為都安排咗高風險嘅人士咧，係會優先，我哋會希望睇到嘅。咁其實大部分我見都即係可能一日內，我哋即係高風險人士，我哋都一兩日內都盡量可以處理到。咁都或者都講翻咧，其實而家咧嗰個新冠嗰個病情咧，同我哋一兩年前所認識嘅咧，其實都好唔同嘅。而家嗰個新冠病毒感染咧，其實大部分咧反而都係一啲輕症嘅患者， okay. 即係可能佢一開始喉嚨少少痕，跟住咧到確診嗰日咧，就之後嗰一兩日可能就會發燒嘅，即係38度零啊咁。咁個燒退咗咧，就可能有多少少分泌啊、鼻水啊、咳啊咁。 Okay. 我哋見咧大部分個案其實可能第五日至一個 禮拜度咧，其實啲症狀慢慢都減退，都會係即係復原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即係本身輕症嘅患者咧，其實即係最緊要注意多啲休息啊，飲多啲水啊。咁所以如果真係未必嗰一刻頭嗰一兩日睇到嘅，或者考慮睇私家醫生嘅，其實亦都可以幫得到嘅。 頭先提到就係優先群組可能都要等一兩日啦，但問題係其他唔係優先群組嗰啲根本係連撳個掣牌預約都唔知道。都排唔到嘛，因為佢哋根本個掣寫暫時啱滿，唔俾佢預約啊嘛。咁點樣可以評估到其實啲人係等幾耐，定係根本啲人係根本一路等到病情好翻，都享用唔到個服務，用唔到個服務咧？ 咁我哋其實因為咧每一日嗰個名額咧都會更新嘅，其實每一日都可以約到之後嗰一兩日嗰、那個那個名額。咁我哋其實大概都即係最緊要係處理咗高風險人士先啦。如果本身佢個風險低，而又啲症狀慢慢減退嘅，其實可能咧都即係未必話完全即係需要睇醫生。咁但係當然都明白，可能佢哋都會擔心嘅，即係始終確診咗自己身體有啲唔舒服，其實可能都會想有一啲嘅支援。咁其實如果真係有需要咧，都可以咧係即係揾我哋咧醫管局咧，我哋有個醫療嘅諮詢查詢嘅支援熱線嘅18361115。咁亦都可以咧問翻有關嘅資料，譬如萬一啊佢真係想睇私家醫生，唔知去邊度揾嘅，都可以透過個熱線攞翻多啲支援咁樣樣咯。 真人聽嘅呢個電話，定係啲電腦嗰啲錄音嚟嘅通常？ 係有人聽嘅，係啦係啦。 OK， 因為翻翻去其實點解當初出現呢個搖佢診症，其實都是想市民不要立即有病徵，確診就湧去急症室，或者他們擔心有一些病徵的時候都有一個的支援，就是用一個搖佢診症之後就有藥物嘛。但是問題是現在在想減輕這個公營醫療系統不要令到急症室爆滿的時候，同時這一類的搖佢診症的支援似乎又未必是給到市民，其實即對於市民來說會不會都有一個即不便的情況，或者反轉頭就係可能會令到啲市民去翻急症室咧，會唔會擔心呢個情況？ 咁我諗即係隨住嗰個個案嘅上升咧，咁嗰個服務嗰個需求係增加咧，這個一定係明白嘅。其實現時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公司型協作團隊嘅，即係好多嘅私家醫生啦，或者係私家嘅醫療機構咧係參與。咁佢哋咧就會係主動去接觸一啲確診個案咧，咁變咗就係希望都幫佢哋提供一啲支援服務。咁就即係比起我哋之前啊，淨係我哋有搖佢服務咧，其實而家個服務量都增加咗好多，即系唔单止系我哋公营，即系同埋私家医生一齐去合作，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系咁样样咧，个服务嗰个涵盖率可以多啲咁样咯。 个名额去到几多噶？譬如同私营嘅服务，同埋可唔可以个情况系，就算睇唔到呢啲遥距服务，甚至私家医生都睇唔到嘅时候，都可以俾啲市民有一啲嘅药物系俾到佢哋咧？因为好多市民其实有病征系想攞药嘅啫，好多时候都系。 我知道現時咧，政府都仲有係即係如果確診嘅個案咧，佢哋都仲會係寄一啲嘅醫療包嘅，咁所以嗰度咧其實都可能有一啲簡單嘅藥物可以用住。咁但係如果真係想有一啲嘅支援啊，問翻一啲嘅情況啊，就可以考慮嗰啲嘅熱線啊咁。如果再係有唔舒服嘅，咁就真係即係建議去預約睇一睇咁樣咯。 頭先提到話私家醫生嗰啲名額有冇近日話多到嘅？ 那個就唔好意思，暫時我就係未有資料嘅。但係我哋咧其實一路都有密切注意住嗰個情形。如果係有需要係再加大加強個服務量咧，都會再係即係希望多啲私家醫生係參與啊咁樣樣，係去即係希望幫到多啲嘅市民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梁君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 好， 梁君華醫生咧就係新界東醫院聯網部門主管，係負責家庭醫學嘅。頭先提到話，近日一啲指定診所同埋搖佢診症服務咧，有一啲報道都提到話難以預約嘅情況啊。咁你自己有冇類似嘅情況咧？18723111，有梁先生嘅早晨。 啊，早晨啊， 早晨，梁生，請講。 係啊，我59歲嘅，咁我星期六嗰朝咧就確診咗嘅。咁好辛苦啦，有頭痛啦，喉嚨咧好似火燒咁嘅，咁我又開始即係book 嗰個 HAGO 啊，咁咧就咁咧一路都book唔到啦嚇。 你係想book搖佢診症定係指定診所嘅？係 兩樣我都想book噶啦，兩樣都係唔得咯。咁個畫面就係 temporary full， 基本上係完全係撳唔到咯。今朝我再撳咧。都是不得咯，咁同埋咧，個問題咧就係、我其實想攞啲藥去，即係幫下自己啊，因為到今天我都係頭痛，同埋喉嚨都係好唔舒服啦，係啦。 咁而家都未睇到醫生，有冇話考慮揾私家醫生咁啊？ 我諗要㗎啦。如果我聽日繼續係即係確診嘅話咧，我已經係第五日㗎啦，今日嚇，即係 positive。 變咗其實如果即係萬一如果你係嚴重啲，可能要口服藥，其實已經過咗嗰個口服藥個期㗎啦，其實就。 我唔知道，因為我都唔係好清楚。不過我希望可以減低我嗰個症狀啫，係啦。 OK，我想你報咗確診，你報咗確診之後，其實有啲物資包嚟噶嘛？嗰啲入面係咪都有啲藥俾你㗎？ 我見到有個 paracetamol 啦，即係我諗係嗰啲退燒藥啫，係咁多咋嚇。 嗯嗯嗯。咁而家有啲咩打算啊？暫時都仲未約到，定係都係繼續去睇下有冇機會可以預約到呢兩個服務咧？ 我今日去抄下睇下有冇啲私家醫生啊嗰啲咯嚇，睇下佢有冇可以 book 到咯。 嗯，暫時你嗰個病徵 OK 嘛？有冇已經其實去到減弱咗啦？已經隔咗咁多日。 好反覆咯，好即係個病情咧就係、是有一時就會好翻啲，第日咧會嚴重翻噶、 嗯。 我發覺會好反覆噶，同埋咧佢好似一場打仗咁樣，佢可以跑翻轉頭噶。 OK。明白，好啊，同阿梁生你傾到呢度先，仲有黃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 黃 小姐，你好 ， 請講， 系，我想反映咧，其實我哋都係用蝦膏嚟 book 嗰啲普通科門診嘅、 嗯， 但係其實自從疫情之後咧，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難 book 嘅，經常 book 唔到噶，咁我想反映，其實嗰個搖佢睇醫生咧，可唔可以延伸普通科都可以咧？ 嗯。你自己係睇開普通科門診嘅，係覆診咯，就係嘅，定係點樣嘅？係 啦，即係普通譬如我哋就咁去 book 政府醫生， 哦、 例如賽馬會嗰啲、 嗯， 我都要經過嗰個蝦膏去 book 噶嘛、 嗯。 但係其實而家係好難噶，經常係唔得噶。 嗯。 咁有時政府唔可以就咁話你睇私家啦。咁其實私家係貴好多噶嘛，大家都知噶嘛。 好好。 嚇、啊！咁係想話嗰、那個。遙佢可以唔單止淨係液體液情咯。 嗯，你覺得如果用遙佢診症、嗯、因為而家有啲遙佢診症都未必係完全視像嘅，有啲可能係淨係電話啊，即係喺人手短缺嘅時候，可唔可以接受咧？如果普通科門診嘅話， 我可以， 嗯、 因為喺冇，因為我相信有啲病咧可以透過講嘅，即係可以用。聲音都表達得嘅，即係如果佢真係資源唔夠，咁大家都會去遷就，但總好過冇啊嘛。 OK， 明白。同阿黃小姐咧傾到呢度先，講到HA Go 呢一個醫管局嘅程式啦，佢就提到話，其實普通科門診係咪都可以有一個遙距診症嘅服務咧？咁而家一般我哋講遙距診症服務就係一啲新冠嘅確診者咧，可以享用到指定診所同埋遙距診症服務去做一個預約呢兩項服務嘅。不過近日有啲嘅講法都話比較爆啊啲名額，你自己有冇類似嘅經驗咧？講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近期出现市民抢救退烧止痛药的情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话，近日同时多了人购买止泻药，相信同有传近期病毒会引致吐泻有关。他說個別含撲熱息痛成分的品牌供應較為緊張，但其他品牌仍然有售，他呼籲市民不要囤積太多藥，而一個人計有10-20粒退燒止痛藥已經足夠。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說，公立醫院有足夠的相關藥物，他亦都呼籲市民不適宜買散裝藥，或者购买时应该要求药店提供原装盒查看，因为散装药不知道来源，亦都不知道储存期间有没有问题影响效用。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部分回归之前订立现时已经过时和不适用的法律尚未修订，情况不理想，律政司已经加紧处理。林定国在大公报撰文提到，自去年年底已经采取措施，就70多条需要作出适应化的法例，主动与相关政策局共同研究，以先易后难方式，期望在今年内逐步完成部分适应化工作。 他又提到本港作为国家内唯一实行普通法地方，这个独特优势亦都成为部分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香港攻击的重点，不断借机抹黑诋毁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甚至恶意攻击法院的判决。林定国强调，绝对不能够天真地认为这些恶意行为会减少或者停下来，尤其今年将会有多宗国家安全重点案件进行审讯，无论对内对外都必须增强防卫能力作出反击。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开会协调应对中国疫情的措施。欧盟委员会表示，大部分成员国支持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之前接受病毒检测。发言人说，所有成员国同意在中国取消严格防疫政策之后，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应对疫情发展。欧盟委员会建议的措施亦都包括在来自中国的航班上佩戴口罩，监测来自中国航班的污水，在机场进行病毒基因监测，加强测序等。中方昨天表示，部分国家采取针对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缺乏科学依据，中方坚决反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将会针对不同情况本住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美国国会新一届会期展开，众议院议长选举经过三轮投票之后仍然未有结果，是100年来首次未能够在首轮投票之中选出新议长。众议院暂时休会，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再举行下一轮投票。候选人要获得至少218票才能够当选议长，共和党掌握众议院过半数的222席，但是被视为热门议长人选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党内部分保守派议员反对之下，头三轮投票都未能够取得足够票数，得票甚至较民主党候选人杰弗里斯少。众议院对上一次未能够在首轮投票选出议长是在1923年，当年要经过九轮投票才有结果，而在选出议长之前，任何其他议程都无法展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79点，升133点，总成交金额7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8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1元，是升了5.8元，友邦保險89.1元升8毫，美團174.5元跌2.3元，阿里巴巴90.1元升1.45元，海吉亞醫療55.8元跌2.85元，快手74.2元升6毫，中國平安53.4元升5.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4，日元130.93，瑞士法郎0.934，加元1.365，人民幣6.917，英磅對美元1.199，歐元對美元1.057，澳元對美元0.67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經平均指數報25807點，跌287點，港金報17140元，無起跌。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0.07美元，卖出184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加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封路情况，长沙环长发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发街去返苏屋村巴士总站方向，介乎保安道至到广利道之间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支向大清方向，仲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 新居， 冯晓琴带住肚嫁入顾家开始已经十年，而大姑姐顾清如就一直提防住佢。顾女意外去世之后，顾嫂间矛盾不断升级，单亲妈妈冯晓琴几近绝望，但佢亦由此开始探索自身价值嘅过程。 国剧830新居， 一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023年1月4日，新增16,186宗确诊，多75人离世。 有国家要求香港旅客提供检测证明，港府去信表达关注。 香港快运往福冈航班因机舱气压异常折返本港。 欧盟称绝大部分成员国支持要求中国旅客出发前检测。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一啲新冠确诊者系想预约呢个指定诊所同埋遥距诊症服务，系近日有啲讲法都系比较困难嘅情况。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医管局就话咧，政府指定诊所同埋遥距医疗咧已经系调配咗资源啦，增加长者等等嘅优先群组嘅名额，亦都会作出唔同嘅风险评估之下嘅服务调整方案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黄小姐，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请讲。 是我想反映翻咧，就係、是、我有個屋企人咧，佢我唔同我住噶，佢咧就12月19號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就已經係患咗呢個新冠肺炎啦。咁佢我哋登記咗之後咧，佢其實要等到成一個星期之後先收到嗰啲醫療包啊。咁、其實即係話喺嗰段時間，其實都已經發生咗。其實我諗可能即係咪即係醫管局嗰方面都唔夠人手啦。咁、另外關於嗰、那個約嗰、那個遙距視像嗰度咧，其實都係好困難嘅。HAGO 嗰個 app 嗰度都係通常都係約唔到嘅。咁另外咧，就我亦都係贊成話，如果覆診咧，即係啲普通科嘅覆診咧，都可以做呢個遙距視像嘅覆診係比較方便嘅，因為有一啲老人家咧，或者我屋企有啲老人家咧去坐輪椅嘅，咁、所以即係去到嘅時候，其實都係做攞翻一般嘅藥物，即係食開嗰啲藥物啦。咁同埋即係佢哋真係比較穩定嘅。咁、我覺得如果可以即係實行埋呢個措施咧， okay. 都係我都係贊成嘅。 頭先你講到你屋企人嘅情況，隔咗成個禮拜先有嗰啲物資包啦，都預約唔到嗰、那個遙距診症啦。咁呢段時間有冇藥物嘅支援，定係其實屋企本身都有啲退燒藥喺門口 咧？好就係佢，因為佢本身都係睇開醫管局嘅，佢都會有啲 Panadol 喺門口啦、屋企啦。咁啱啱都有咳藥水嘅，即係我哋即係之前因為。就做一陣咧，都曾經中過招，所以都已經有啲藥物喺度，同埋好彩就有左鄰右里有啲關照，即係佢哋都會支援咯，即係幫手俾啲藥物啊，或者買啊送啊咁樣。即係所以我覺得另外就係話嗰個宣傳好似唔係好夠，我驚有啲老人家，因為其實呢個屋企人都係老人家嚟嘅，佢哋即係唔都唔係好知道啊，應該點做啊？譬如 點樣去登記啊，點樣通知？其實呢方面似乎都好似喺電視上面，因為佢哋中意睇電視，都好似好少見到咯。 明白。 咁應該要加強翻俾一啲人思想啊，病咗啊，應該點做咧？點樣睇醫生咧？咁樣。 明白黃小姐嘅説法，長者嚟講啊，即係如果真係病咗又確診咗又需要睇醫生，其實嗰、那個宣傳係點樣呢？啲長者佢話提到都未必好認識嘅咁。黃小姐睇法係咁樣嘅咁。另外就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微塑膠，一啲微塑膠即係比較細粒嘅一啲嘅塑膠啦咁。一般嚟講都話有一啲嘅有毒化合物啦，唔容易分解。咁亦都話呢啲微塑膠咧喺海洋嗰度咧都會多啊，亦都會長期留咗喺海洋嗰度唔分解咧，有機會就俾一啲海洋生物咧係食咗入咗食物鏈咧，或許有可能都會影響到人類嘅身體健康嘅。見到成大嘅一个研究就发现咧，香港嚟讲咧系用雨水污水嘅分流嘅一个城市管网系统啦，两个系统都会系排放一啲嘅微塑胶去到海洋嘅咁。佢哋嘅研究有啲咩特别发现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城大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系化学系处理系主任梁美仪教授，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梁美仪教授。 咁我系咁，我哋研究咧主要系即系确认咗咧。污水处理完嘅污水排放啦，同埋雨水嘅排放咧，都会系一个微塑胶嘅主要源头。因为过往咧，香港我哋都做咗好多研究咧，发现个海洋里边有好唔少嘅微塑胶。咁但系咧就唔知道佢系个源头系点样嚟嘅。咁我哋就即系同环保署同渠务署合作咧，就去监察翻。即系污水里边啦，同埋雨水渠里边嗰个嘅情况嘅。 Okay. 你哋系点样做嘅？点样可以收集到呢啲污水或者雨水渠入边嘅样本嘅？ 咁我哋咧就呢一次研究咧，我哋主要去咗三个嘅大型污水厂啦，岸船洲啦，石湖墟啦，同埋沙田嘅污水厂嘅。咁就去比较咧，就系话有一个即係初級嘅處理啦，即係化學初級處理就係岸船洲啦，二級處理咧就係沙田啦，三級處理就石湖墟啦。咁我哋發現咧，佢嗰、那個即係除污能量咧都好幾高嘅。咁如果講微塑膠咧，佢就最渣咧都可以除到81%。咁最犀利嗰個就可以除到98%，即係石湖墟嗰個三級處理。咁就但係咧，原來如果去計翻成條數咧，香港其實每日咧都係排放緊280個cubic meter， 即係嘅公吨嘅污水，咁係差唔多成1500嘅奧林匹克游泳池咁多嘅污水。咁雖然我哋處理到差不多80%至90%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只係得翻1%都好啦。如果我哋話個水裏面每公升有10粒呢啲咁嘅微塑膠，咁出嚟咧都好犀利啊，變咗係差唔多係28亿粒嘅，即係嗰個數雖然話我哋處理完。但系其實剩翻個數咧都係好驚人嘅、 雨水你哋又點樣收集啊？即係全港咁多雨水渠，同埋我想知呢啲微塑膠點樣入到雨水同埋污水嘅系統嘅咧？即係啲垃圾嚟嘅本身係咪？定係點咧？ 嗱、如果我哋睇到污水嘅情況咧，主要微塑膠嘅形態咧都係一啲纖維嚟。咁我哋好相信咧，就同我哋洗衫嘅時候佢甩嗰啲纖維出嚟，我哋著好多人工纖維嘅衫啦，咁佢甩咗出嚟咧，就會係一啲好細嘅 fiber 咁形成出咗嚟。 Okay. 啊，咁呢個為主啦。咁另外咧，亦都污水咧，佢都會有時收集到一啲雨水沖積咗落去污水渠嘅污水嘅，咁有時都會帶埋嗰啲塑膠碎片咧入到去裏邊嘅。 OK， 咁、至於雨水渠嘅情況咧，就要視乎當區嘅人口啦，佢嗰、那個有冇工業啦，咁同埋咧就係佢嗰個雨水渠嗰個排放出度啦，咁都會有好大關係嘅。咁咧，我哋就發現咧，就天水圍嗰個明渠咧，就會係比較高啲嘅，嗰、那個微塑膠去到成20000粒啊， 咁濃度比較高啲， 其實葵涌係濃度比較高啲，即係每公司有20000粒，咁葵涌咧就有7400多粒啊，咁呢兩個地區比較高啲嘅。咁我哋睇翻我哋研究咗四條主要明渠，即係除咗頭先兩個明渠咧，就有筲箕灣啦、五重河啦、火炭啦，全部咁樣。 咁佢哋有代表性咧，因為佢哋涵涉個地區咧比較廣闊啲，即係一啲主要名區。咁我哋就從呢一度咧就會睇得到如果計埋嗰個水嘅流量啦，嗰、那個微塑膠濃度咧，咁我哋就計得到即係每日可以排放幾多微塑膠出個海洋。 Okay. 咁樣，但係今次研究我只係限於嗰六條嘅主要渠道啦，咁樣嚇。 即係換言之，其實係咪濃度高又未必等於排放得多？因為佢如果佢嗰個雨水係即係個流量係比較少嘅話，濃度高都未必多噶嘛。即係反而可能個雨量或者流即係雨水嗰個流量多嘅時候，反而可能衝出嚟嗰啲嘅微塑膠係更加多喎，係咪咧？ 係係啊，蕭先生你講得啱，因為我哋發覺咧個濃度就係響旱季嘅時候高啲嘅。但系咧，因為雨季嗰個雨水排放量同埋嗰個表水排放量好高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計完條數出嚟咧，真正嗰個排放量咧係雨季高好多嘅。 O、okay. K， 整體嚟講，你無論污水或者雨水排放出去呢啲海去到海洋嘅呢啲微塑膠數量，香港嚟講算唔算高咧？ 嗱，咁我哋都有比較其他國家嘅，咁香港嘅情況咧係唔算高嘅。即是是比较全世界来讲呢是低于平均数或者某些国家是较接近平均数，咁就即是偏低嘅，咁呢个是好消息。咁我哋就睇到我哋个污水处理嗰个能力是非常好嘅。 OK， 但仲可以有啲咩方法，譬如喺污水先话，除咗污水之外，雨水亦都系一个排放到微塑胶去到海洋嘅源头。点样可以处理呢两个源头呢？污水处理厂系咪再进一步有啲技术嘅提升啦？雨水方面又可以点样做呢？ 嗱，咁头先讲咗污水咧，我哋发现嗰啲纤维为主啦。咁其实家用嗰个洗衣机咧，只要我哋加一啲嘅过滤器咧，就可以将嗰啲嘅微塑胶攞走嘅。咁而家外国咧都有一啲嘅，即系呢啲系统可以买嘅。咁佢哋咧就声称可以除到八成至九成嘅微塑胶。咁呢個其一啦，即係每個用户或者生產商，佢可能將來嗰啲洗衣機就自動配咗呢一個嘅過濾系統啦。咁呢個亦都好有效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污水廠咧，而家我哋都最近有個研究做咗出嚟咧，就係我哋可以加入一啲用呢個磁做嘅 ceramic base 一啲嘅過濾系統咧。咁當啲污水經過呢一塊瓷板咧，佢就可以隔走啲微塑膠。 磁係磁力個磁啊，係咪真 係？磁器個磁。 哦，磁器個磁。OK， 好。 係即係個 ceramic 嘅 membrane filtration 咧，即係佢一個膜嚟嘅，咁就可以隔走埋呢啲微塑膠。咁呢個會將來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咁至於雨水咧，就比較複雜啲嘅。咁即係最好嘅系統咧，就係能夠可以將啲雨水收集咗再處理。咁香港有兩個好例子嘅，就係大坑東嗰個嘅蓄水池咧，佢就喺大雨嘅時候咧就可以栽好多水啦。呢個亦都喺佢嘅發活谷嗰度亦都有一個。咁佢收咗啲水咧，佢可以重用嘅，處理完就重用淋花啦、洗地啦等等。咁呢個咧亦都可以即係。好好善用水資源啦、okay. 與此同時亦都可以減少我剛才講嗰啲微塑膠同埋衍生出嚟嗰啲嘅塑化劑等等 嚇。頭先提到塑化劑，不如最後都講埋，除咗話微塑膠之外，塑化劑嘅來源主要係嚟自邊度咧？或者點樣減少呢一啲塑化劑流入去海洋咧？ 其實差唔多七成嘅塑膠用品咧都會加入一啲添加劑。令到嗰個產品咧，佢個特性改變嘅，即係譬如我哋飲水嗰個膠樽個樽蓋咧特別硬淨嘅，咁咪加咗塑化劑，咁呢啲塑化劑令到佢有唔同特點啊，或者係減少佢俾空氣去氧化等等，咁呢化學物品咧好多時候都對個生物都有害嘅，咁我哋今次研究咧主要係一組嘅塑化劑咧，佢會係。帶呢個雌性荷爾蒙激素嗰個嘅形態嘅，咁就會令到海洋裏面啲雄性嘅魚變做雌性啦，甚至不育啦咁樣。咁呢種嘅塑化劑咧，好多國家咧都開始禁用嘅，因為亦都發覺係影響到人嗰、那個，即係我哋嗰、那個endocrine system， 我哋個內分泌系統咁樣。 OK， 好啊。 同梁美儀教授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城大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梁美儀教授嘅。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呢一個微塑膠排放對海洋嘅情況啊。香港有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負責水質管理嘅楊容博士，早晨。 早晨 ，博士，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你有冇留意到城大呢一个嘅研究啊？点睇个结果啊？又 好啊，其实咧，我想头先梁教授都介绍咗个研究嘅大致上嘅结果啦。咁我讲一讲，其实嗰个研究咧，其实系环保署同渠务署咧，其实系已经系筹备咗几年噶啦。咁我想讲翻嗰个点解我哋要做呢个方面嘅研究咧？咁其实喺我哋讲紧个微塑胶咧，其实近年都即系引致个社会个关注啦。咁通常咧，我哋讲紧嗰个嘅微塑胶咧，系即系四个五个毫米嘅，即系等于一个绿豆咁上下嘅大细。咁头先 绿豆都好大粒， 绿豆细嘅绿豆啦，即系五 mm 嘅，五个毫米嘅，系啊。咁头先讲到嗰啲微即系塑胶嘅纤维咧，就仲细嘅，系0.02嘅毫米嘅。咁呢个咧就即系同个绿豆比再细250倍。即系等于一个头发丝咁样嘅直径啦，咁要显微镜先至见得到。咁所以咧就因为呢啲微塑胶嘅形状啦，同埋个大细咧系唔同，同埋比较细啲嘅。咁变咗咧就嗰个研究同埋嗰个环境里边去采样嘅方法咧都比较复杂嘅。咁所以以往其实系我哋见到有一啲报告啊，或者系嗰啲研究咧，佢用啲唔同嘅方法，佢嗰个重点未必一樣嘅，咁、 okay. 所以嗰個結果嘅出到嚟咧，係未必有代表性，所以變咗我哋喺環保署咧，我哋就睇到呢樣嘢咧，其實係覺得我哋香港咧係應該有一個即係基線調查啦，我哋應該喺睇一睇我哋城市嘅污水同埋個雨水裏邊咧個微塑膠究竟個排放嘅情況係點樣樣， okay. 即係好似頭先阿梁教授講，其實喺污水處理我哋個系統裏邊究竟嗰、那個去除嗰個效率係點樣樣咧？咁喺個環境裏面呢，我哋嗰個濃度係幾高呢？咁所以嗱呢樣嘢呢，其實我哋喺中間係都通力合作嘅。咁環保署渠務署啦，就同城市大學啦。咁、 okay. 所以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另外一個案例嚟嘅，即係我哋同學校大學去研究， 明白 一齊合作。 嗯，講咗原因點解要做今次呢個研究啦，但係出到嚟個結果你哋點睇咧？無論喺嚟自雨水同埋污水排放到去海水入面嘅呢一啲微塑膠，那個數量點睇咧？或者點樣睇咗呢啲數字之後，有啲進一步嘅下一步行動，例如要點樣減少咧？咁有冇啲諗法咧？呢、這個 係啦，嗱。頭先主要講嗰個渠務署嗰個先啦，就其實係污水嘅處理嘅設施裏面咧，我哋個去除嗰個微塑膠嘅能力咧，喺嗰世界上咧係真係比較高嘅水平嘅。咁佢講到梁教授講到係即係我哋一化學強化一級處理廠咧，係去到80%嘅，即係喺二級生物處理以上嗰啲咧，就係、是、可以去到90%以上。咁嗱，我就同翻。即係世界上嗰啲大城市嘅平均數做個比較啦，我哋嗰個水平咧係差唔多係1/5至1/6嘅，咁所以我哋嗰個嘅去除個效率係非常之高。個原因喺邊度咧？就係我哋個污水首先我哋嘅收集個網絡咧係覆蓋93%我哋個人口嘅，所以個覆蓋率咧。在全世界嚟講咧，係非常之高嚇。咁、另外即係剩低嗰啲7%咧，其實都係啲私人污水廠啊，或者係啲化分池咧，多數都係啲污泥都係去到公共污水處理廠去處理。所以大部分污水裏邊嗰啲嘅微塑膠咧，都會喺即係處理過程中間都隔除咗噶啦，即係唔會流翻跌落海嘅嚇。咁、另外咧就講翻我哋環保署咧做咗嗰個近岸海域嗰個調查嘅結果啦。咁、我哋咧其實喺見到咧，其實同其他嘅比較發達的地區咧，做一個比較，咁我哋其實喺即係嗰個含量咧，海近岸嘅海水裏邊咧係低人哋90%嘅，即係其實我 人哋係講緊邊個？ 我哋嘅人哋係講緊即係美國啊、加拿大啊、紐西蘭啊，或者係東南亞啦。嗱，我哋呢啲研究咧，其實係重點咧，就係用一啲比較大家。即係公認嘅一啲成熟嘅科學嘅方法， 咁所以呢個係可以同其他地方做一個比較。 OK， 但係頭先我聽到就係污水啦嘅情況即係好理想啦，喺減少呢啲微塑膠。但係雨水嗰方面，而家今次都話發現係其中一個排放一啲微塑膠嘅量比較多嘅一個源頭啊嘛。呢、這、一個有冇得辦法可以處理嘅咧？ 係啊，嗱，雨水咧，其實喺本身咧，其實喺頭先教授都講啦，其實雨水嗰、那個六個點咧，佢哋即係分析嗰個水平咧，喺、全世界嚟講咧都唔係太高，不過咧就即係香港雨季落雨比較。雨量大啦，咁所以就總量排放量都會大啲嘅。咁所以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叫做非點源嘅污染源啦。咁都比較即係要喺個源頭啦，最好咧就係源頭咧就即係平日我哋市民咧就盡量減少用呢啲塑膠嘅產品嚇。咁即係其實我哋都積極個參與嗰個廢膠嘅回收啦嚇。另外咧就係我哋都環保署都有一啲嘅。即係 program， 我哋個項目咧就係、令到大家冇使用嗰個含有微膠珠嘅嗰啲個人護理嗰啲化妝品啊，咁喺各方面咧，我哋係喺源頭嗰度咧，就盡量減低呢啲即係非塑膠嘅嗰個排放。 Okay. 不過頭先你講到即係化妝品嗰一類，或者個人護理品有啲微塑膠啦，有冇啲方法或者再進取啲嘅，係可以減少到嗰啲微塑膠？在一些用品入面的呢，或者会怎样做的呢？咁 嗱，环保署咧，我哋其实喺微胶珠啦，呢、這个就系因为微胶珠咧喺生产嘅里边咧过程中间咧喺加落去嘅，就是、因为啲磨砂嘅作用啦，即、就、系、是、美容产品啦里边系用嘅。咁我哋喺2020年咧，我哋就有一个研究就分析咧喺全世界咧而家主要嘅規管的方法是怎樣？咁其實我哋都跟咗一啲即係行之有效嘅，係證明喺外國都係成功嘅一啲叫做自愿嘅淘汰計劃嚇。咁、所以我哋咧就喺盡量咧鼓勵我哋香港嘅業界咧就停止新製造啦、新進口啦，同埋銷售呢啲微膠含有微膠珠嘅產品。咁我哋喺2021年咧九月，我哋就推出呢、這個即係叫做。拜拜微膠珠嘅玉章啦，個 chartership 嘅，咁就係即係邀請個業界咧，就用唔同嘅形式咧，去參與淘汰呢個含有微膠珠嘅個產品。咁即係其實蘇花咧，我哋去到即係舊年嘅12月啦，嗰、那個玉章咧就已經超過160多間嘅機構去參與。咁同埋咧都涵蓋咗主要即係接近150個我哋香港嘅大嘅品牌啦。咁所以咧就即係環保署。覺得呢一個市場上邊咧，我哋都做咗個調查嘅，即係睇睇我哋究竟嗰啲市面嘅產品咧，係有幾多化妝品有呢啲微膠珠咧？結果我哋其實檢測咗市面超過9000款嘅，都未見到有呢啲產品。咁、 okay. 所以換句話講，就係我哋其實即係行咗呢個自愿淘汰計劃之後咧， okay. 其實個效果咧係非常之顯著。 OK， 係 同阿楊勇博士你傾到呢度先。楊勇博士咧就係環境保護處助理處長，負責水質管理嘅。今次就係成大研究啦。頭先阿環保署都提到話，佢哋同埋渠務署都係有合作咧，係一齊做呢個研究嘅。今次研究就睇到咧一啲嘅微塑膠嘅情況，除咗喺污水處理廠係作為一個主要微塑膠嘅排放源啦。結果都睇到話雨水渠咧，作為一個沿海城市，亦都係一個重要嘅排水設施咧，都有排放一啲嘅微塑膠嘅。